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翻翻嚟第二节啊！咁啊，喂，嗱，咁第二节系咁啊，其实啱啱我哋休息嘅时候咧，我都咧就喺度，系我其实系好鼓励同埋好感激阿 Donna 不 能，我成日执你，成日 执你啲烂， 今日佢执我咧，好过我第二日喺个庭上面俾个官 执，俾个官执啊，大佬， 咁又系，我永远都系咁样谂嘅，所以我哋梗系要好， 所以我咪欣赏阿 Donna 执你咯，系咪？头先 你都话好欣赏我啲可以接受人哋嘅批评， 日日都执啊， 系嗱，咁其实咧，我哋啱啱同啊即系导演都讲咗咧，就系话其实即系听到佢去日本啊嘛，咁又佢好得意。佢同我都讲话，其实日本咧，佢就即系佢都好爆满嘅，有两场。咁啊喺完咗之后咧，咁啊啲观众嘅反应咧都系 好热烈嘅。 系啦，即系有啲有少少系，我觉得有啲惊讶嘅就系，原来日本啲观众都好有共鸣嘅、哦， 好有认， 所以就共鸣呢样嘢，我想听下导演讲。 唔系，因为其实今集做访问之前咧，其实 Donna 收到个 PM， 你讲讲个 PM 系关于 咩啊？我收到咁多。 哇！你系咪咁样玩嘢啊？你话有人问你啊嘛，嗰样嘢可唔可以加拿大播啊？ 嗰、哦那个啊，系啊，喂，有个加拿大嘅听众咧、你知我哋有国际 人都失忆， 扮无知嘅啫， 太多 PM 啫， 佢太多 PM 啦。 你知我哋礼拜一就狂喺度， 系 喺度 message 啦。 你啱啊，你啱啊。 唔記得咗， 佢好忙嘅。 唔係因為其實我哋係美加啊、澳洲啊、澳紐啊都會聽我哋節目嘅。咁有一個加拿大，佢就話可唔可以咧，俾即係你套片可唔可以過去加拿大嗰個播噶？ 哦，可以可以，唔系我哋而家交咗俾高登先啊嘛，佢哋安排紧噶啦， 多 谢高登先，绝对多谢，多谢高登先， 麻烦啲过嚟高登先。 喂，你谂下佢哋，即系佢哋肯将我哋呢套戏变翻戏喎， 但个版权真系系高登先嘅， 唔系佢版权我哋共同拥有，但系意思咧海外嘅佢会帮我哋处理，因为我哋唔识啊，同埋我哋冇嗰啲 collection 好多，即系佢嗰啲嗰边嘅当地嘅发行，咁每个地方都有佢哋唔同嘅圈子噶嘛，咁高登先佢本身已经打通晒啲嘢，咁佢可以帮佢做咯。咁例如海即系如果去到唔同嘅加拿大，咁佢。即系美加啊嗰啲，佢哋都会做嘅。我哋嚟咁有一场，但系咧我哋又会咁讲，即系 配翻音嗰啲定点？ 字幕得噶啦，系啊，字幕得噶啦，系啊。咁我哋例如都有啲考虑嘅，点解有啲先后次序咧？例如我哋会去 New York 嘅电影节嘅，咁我哋会去咗电影节，咁就咁跟住咧就会先喺嗰啲地方， 一定要同你影多张相。 即系嗰啲地区咧，再做咯，即系再做。例如日本咁样，我哋先唔系我哋即系晒。阿爷，即系例如 好难谦噶啲环境， 唔系即系你唔好谦啦， 冲出香港，冲出亚洲，我哋冲出银河系噶， 宇宙最强啊！ 火星电影节，唔系唔紧要，即系大阪咁，佢哋就会播咗先，咁跟住有啲发行商啊，有啲人睇咗啲反应先会。先会做噶，因为始终要有嗰啲反应，咁在商言商底下先会再做咯，系啊，咁所以美加都会做，相信。 其实呢一个咧，我觉得系即系雨伞之后咧，系其中一个咧系一个好好嘅渠道咧，就俾呢个世界各地咧知道其实香港发生紧咩事，究竟我哋系担心紧啲咩嘢？我啱啱今期啊，因为我自己有订呢个经济学人啦，我又见到关于你哋嘅介绍啦，咁呢个其实系变咗系一个即系唔系一个好简单，就系一个一次。嘅事件係一個現象啊，係睇翻就係香港人呢一代嘅香港係啦，究竟我哋呢一代嘅香港人嚟緊係應該點樣行落去咧？究竟我哋其實關心緊啲咩嘢咧？所以呢樣嘢我都係即係好， 但係我又唔明喎，嗱呢個真係好香港人嘅電影噶嘛， 講翻日本啊， 係咯，咁你點日本啲人點共鳴咧？ 會有共鳴感，可唔可以講㗎？ 佢哋好得意㗎，佢哋咧嗱睇咗 trailer 啦，跟住有英有日文字幕嘅，同埋係亞洲大阪電亞大阪亞洲。电影节，佢哋每年佢哋拣片咧，拣咗啲片咧，其实系有一班忠实 fans 嘅，有啲系即系意思佢哋好信嗰个拣片嘅人，嗰、个眼光 咁咯， 系啦，即系例如某边个系啦，咁一拣，咁佢哋就会信嗰个电影节就系好片，咁就有啲人系买晒飞去睇，有啲系嚟自东京啊，有啲嚟自日本唔同地方特登飞嚟睇嘅，咁我哋十年做咗两场，平均每套戏都系做两场一两场咁样。我哋做两场，有一场朝头早十点半，系第一套好早已经卖晒飞啦，当日咁已经系二年啦。 我知，我明噶啦。 你明白唔到飞？好，跟住咧， 我买唔到。 跟住到现场，我哋有 Q&A 啦， 闹紧你嘅， 有 Q&A 啦。咁嚟一个有一个上咗年纪嘅伯伯嚟嘅，即系我60岁， 日本人， 日本人。咁佢我哋有翻译噶嘛？咁我有翻译，咁我哋知道佢讲咩啦。咁佢就话佢哋日本其实面对紧嘢同我哋香港好似， 点解？ 关于佢哋嘅抗争。本地一啲抗爭，關於佢哋戰爭點樣看待戰爭樣嘢，自衛隊，甚至乎係牽涉到少年軍，係啦，少年點樣去參與呢啲事件，又加上就係佢覺得日本年青嘅一代，即係佢真係佢把口講，佢話日本年青一代，又或者唔係所有日本人。普遍系唔讲呢啲嘢，唔敢讲呢啲嘢，系收收埋埋。大家知道，但系都收收埋埋，系好内敛嘅，唔表达，系好压抑嘅一个状况。所以佢就话好欣赏我哋香港，竟然有一班年青人肯即系用电影去讲呢啲嘢嘅一番讨论。我35啦都，系我但系东蝉导演系90后，我拉低啲我哋嘅 curve。 东蝉即系第二套， 冇问题噶。 但系我唔嗰啲， 但系我坐晒喺度， 嗰啲 真系 嗰啲青年40几岁啊， 系所以我都唔即系意思佢。 但系譬如你本地打佢哋都明咩？ 明啦， 東蟬都明咩？我都唔明喎。 明啊， 我其實淨係唔明東蟬。 其實東蟬咧，我哋真係去咗好多 Q&A， 其實都係多人唔明。 Martin Lee都唔明啦，係啦，高智慧。 但係 Martin Lee， 佢就係話過分保育咯。 我哋五個片其實即係講緊一個絕望嘛。其實東蟬係最絕望。係 啊，即係其實係最 係啊最絕望 嘅。佢藍調咯。 佢講緊佢比較抽象同埋藝術少少啦。 咁悲情啊，我覺得 悲情啊。其實反而例如日本人啦，佢哋都會感受到咯。其實佢哋睇電影亦都唔係嗰種要。 系 啦，句句明晒，或者一好逻辑地了解晒你个故事起承转合，佢可以用另一啲角度去处理佢嘅理解嘅。咁佢哋 OK 嘅，所以佢哋系咯，即系个伯伯系咁样讲咯。所以我又觉得同埋有啲人喊咯，我哋眼见到有人喊啦。 睇咩嘅时候喊？ 唔系，我哋出嚟嘅时候已经系 Q&A 啦，已经见到系喊完嘅状况。 哦，所以变咗唔知道佢系边一套。 系啦，估计自焚者咯，通常 就太低啫。 你冇睇， 你冇睇啊！ 冇讲，冇答爹。 咁同埋完咗， 你一定喊到猪油饼咁啊！ 同埋完咗，即系佢哋每个人都会去，即系我哋有啲所谓签名啦，即系我哋大潮话签名好搞笑。 有冇抱抱 会？有签名会。冇喎， 成日 谂得太多啦， 握手同签名咁样， 谂住揽下菜， 咁就所以，系咯，所以佢哋 乜谂啫？ 佢哋就会，我睇到反应系佢哋好有共鸣咯，即系系佢哋都面对咁，同埋国内有啲人就 一套佢都明乜讲国安法嗰啲。 其实我觉得咧，你唔使太过介意，即可能大家关心个政治或者个议题咧，可能各有不同啊。但系咧，就系话嗰个。民間對於某啲嘅抗爭啊，你我諗抗爭呢一樣嘢嘅本身咧，可能佢哋覺得好有共鳴。 我就以為日本好和平咯， 其實唔係咁和平嘅。 和平又 你睇立法會嗰邊嘈得幾勁， 就唔會有雨傘之後嗰場。 喂，你諗下，其實香港自殺率唔係最高，日本係好。 日本係好高， 日本真係 由細到大都好高。 所以你知道日本人壓抑係即係不亞於亞洲任何嘅城市咯。 係，所以我諗你呢出戲咧，其實你擺到去。即係可能好 ，even 而家好多講現代嘅，即係嗰啲比較所謂發展中國家啦，或者東歐啦嗰啲， 喺新加坡都可能。 總之講緊咧，係有一個 鬥勢， 有一個社會嘅一個矛盾啊，就係話，即係你話壓抑一樣嘢啦，即係話社會嘅矛盾 咯。 啊會啊，入咗電影節，入咗電影節， 抗爭嘅一種咁樣嘅，有呢種咁樣嘅行為咧，其實我諗睇落去大家都會有共鳴。 係啊， 同埋有啲裏邊我哋嘅某啲。處境咧，其實佢哋好有共鳴嘅，即係某啲權力，某啲甚至乎我哋即係如果我哋被排斥嗰種感覺，即係我哋香港人點樣被國內某啲制度。 但係最重要一個問題，我想問你呢套戲究竟點樣埋班嘅咧？錢。冇錢就唔會有人做嘢噶。 錢寫咗 proposal 之後去揾翻嚟咯， 例如 咧揼翻嚟咯，唔開得名啊，唔開名嘅。算啦，唔開名，費事累人。唔係而家費事累人。 想唔想睇廿年 啊？ 你 同埋唔係好多， 同埋唔止$10,000一條咯，其實好少。 我 $10,000， 你冇睇你唔知。 低成本。 製作。 譬如嗰個東蟬咧，喺間屋裏邊嘅啫，其實就係拍嚟拍去就喺屋裏邊咯。 係 係，完全係一層舊樓裏邊啊嘛， 就係咁嘅咯。 係啊， 我 譬如第一套都係喺間學校裏邊啫嘛。 係。 就係咁啫嘛， 所以我哋 underpay 嘅，我哋 underpay 嘅， 冇好多，係啊，冇好多場， 正常係拍唔到嘅，正常拍唔到，但係有好多人去真係去參與咯。 演員都唔會收錢㗎。 有啲有收， 我唔收， 有啲象徵嘅， 我唔收， 你唔收嚟㗎。 始終都要有，即係有一條。 OK， 我會為你度身訂造。 揾我哋去嗰度做個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唔係我哋有 pay 嘅，我哋嗰條都有 pay， 同埋 拍啦， 同埋盡量。 冇 pay 我拍咯。 誒，嘉良講埋先。 盡量去我哋都唔想係即係完全唔 pay 嘅，即係意思我哋都我拍咗我條本地彈拍咗兩日啫嘛，其實。 哇！ 我計到好準嘅，係啊，即係要好準，唔好浪費任何嘢，咁就慳翻少少 budget 咯，係啊，去俾翻人咯，係啊。 銅鑼灣書店士多。 我啲走勁啊！我哋有户外嘅都有雞場啊嘛，雞籠場啊嘛， 有出咗去 嘅。係啊， 犀利啊！ 我哋有幾個點㗎都係啊，所以我哋要好準咯，所有嘢咁，即係盡量係efficient 係啦，真係好易。 做咩機係咪即係普通嗰啲？ 都唔係 HDV 咯， 都係高清咯，係啊，細。细机咯，即系都系细机嘅，不过都系靓嘅，即系着可以去到大玩。 有箍咯， 有箍，有噶有噶，即系打真系打晒灯噶，真系其实系 full 箍噶，我有 check 噶咁样，我嗰个系啦，咁佢哋嗰啲都有各一各啦，不过大家都系好尽地去做呢件事啊。 但系 导演都贴钱， 完全冇谂过就系话点样经济上面 冇啊冇谂冇谂冇谂。 咁而家咧，譬如话今次突然之间出嚟嗰个反应咁好咧，咁喺经济上面嘅话，应该。系咪都可以起碼 而家回 翻一個 絕對回饋到，絕對導演導演同每個 team 佢哋都 係 啊 呢啲 我 係啊回饋到係啊好難得。 四月一號嗰次你咪嚟緊有一個全港嗰個咧，嗰個都會有收入㗎。 嗰個會有收入嘅，我哋因為我哋 早緊張， 連之前我哋院校巡迴 唔係 我哋院校巡迴都收，點解咧？我哋想學生買飛睇戲，我唔想佢當我哋依件係叫 free 嘅事。 嗯，好係 絕對收係 我覺得。尊重咩嘢？你應該有個收 錯冇錯，我哋 應該嘅收益係正路嘅咯。如果唔係點去？ 片係要收嘅， 係啊， 租片 啦。 你要 reward 啲 artist， 令到佢哋繼續去做啲好嘢俾我哋睇啊嘛。 唔係我哋收入咪去收 成本。成本就一定要有人俾嘅，因为大家开工要有粮出嘅，只不过赚钱嗰部分呢就係边个赚係一件事嚟啫。 你估亚洲电视啊免费嘅员工 亚视永恒。 真係最后一个问题啦，即係关于条片嘅，你觉得即係你身边嘅人会唔会其他导演都会感到压力，又或者有啲人会觉得就参与咗条片会影响到佢前途呢？ 自焚者导演亚洲冠威经常讲㗎嘛，自焚者呢条片本身系佢电影事业嘅自焚行为啦。跟住我哋跟住就会再讲。 讲得好。 我哋就讲啦，我哋再讲。你烧埋我哋。 集体自焚。 集体自焚啊！哇！ 因为我哋当初 呢啲系真， 大家唔知道会讲，甚至乎都有一啲演员啦，即系特别自焚者都会担心嘅，即系我哋会唔会即系牵连香港啊？系啊，即系会唔会以后拍唔到戏？咁但系 领事馆， 但系我哋又觉得我哋要问，即系每次遇到呢啲问题， 禁制令啊，以后唔去得领事馆门。 我哋又要翻去个根本咯。其实系咩嘢喺度搞破坏先？系咪？即系个源头喺边先？我哋只不过系做一个创作，一啲想象。你话我哋政治乜都好啦，但系我哋嗰啲所谓鼓吹情绪，全部都系问题嘅。就算自焚者里边咧，咩港独啊，咩手段啊，咩抗争啊，甚至乎佢都有敌左交噶，喺英国领事馆前面祈祷啊嘛， 系啊， 仲唔左交啊，仲唔和平啊， 系啊，冇左交， 真系俾热狗围揼噶。 所以咧，所以我意思就系我哋个片本身有啲人会就咁抽取咗某啲嘢，但系其实我哋成条片系。好多元地去問嘅問題，而最後如果都受牽連嘅話，其實係好唔講邏輯，同埋係亂咁搞事、亂咁 label 嗰啲人先有問題咯。咁我哋點解要驚？ 香港社會已經係好唔講邏輯， 咁而家係，咁我哋就要行出嚟講唔驚喎。即係如果我哋做製作啊，講緊，即係我哋做創作就係咁咪就係要做呢件事咯。咁但係有趣喎，即係啱講翻金像獎。咁多評審去投我哋，其實唔係少數嘅，投到五強，即係意思有五個最高票啦，我哋係其中之一啦。即係意思有好多人都認同緊我哋要有呢種創作嘅表達咯。 係啊，係啊， 唔係我哋成個 team 冇一個人有票投嘅， 喺我哋全部創作團隊。 但你開頭冇 project 過究竟有幾多條院線上呢套戲嘅咩？ 冇，我開頭諗住自己 包 場，自己包場，即係例如我包一個場，我8000蚊咁樣包曬所有位，咁我咪揾人嚟睇咯。係啊，咁我即係意思，戲院唔會 suffer 任何嘅叫做冇賣唔到飛嘅嗰啲嘅風險啊，冇風險，我哋食風險。 即系你唔可以 book 间戏院噶嘛？ 我哋可以包 NSB 啊， 佢哋有方法嘅， 或者自己包某啲场， 佢有方法嘅， 即系好似而家社会放映咁，系即系咁样做系。 但系问题你即系觉得而家社会放映，即系我系一个受害者啦。基本上嗰啲所谓叫社会放映，一场几多位，300个位、400个位， 冇 一出嚟已经系一出嚟已经系冇晒飞噶啦。唔系话我。而家波大哥， 唔系佢一开头， 你讲到尾都系喺度帮自己掩饰。 我想问下，系咪一开头就已经咁爆噶？定系即系碌下碌下先？ 第一场都爆，第一场我哋 边个会知啊？其实 我哋一出亚洲电影节咯，第一场亚洲电影节，佢有长项噶嘛，有 trailer 噶嘛，我哋剪噶嘛 trailer， 咁一摆上网，我哋都未宣传，我哋冇用过1蚊宣传，讲得衰啲，即系我哋净系用 Facebook， 咁有啲人一睇完 trailer 就已经，或者啲影评系啦，影评或者啲访问就帮咗我哋去俾多啲人认识咯。咁啲人有啲人睇咗就再 tag 名啊，喺我哋 post 啊，或者一定要睇啊，边个要睇咁啊 tag 啲 friend 啲名，咁一路咁滚开去咯。就爆了，其实第一场已经爆了。 我真的想问，有冇一个你觉得你好想佢睇嘅人系未听过、未听、未成过？系啦系啦，会唔会有一个名字你觉得佢一定要睇，佢唔捻睇仆街仆街仆街啦咁啊？ 香港乜之陈安芳身啊？你乜嗰啲 咩毛啊嗰啲啊？ 其实冇，我又冇咁样谂。 我觉得咩人都睇晒啦，建制派都睇埋啦。 我估689未睇啦， 觉得佢有咯。 所以阿 Raymond 你咩啊？呢、這个世界冇嘢系做唔到嘅，只有嗰个人想唔想做嘅。 哦，觉得呢个人下次就可以做主持。 唔好惯咗咯啲嘢。 我公正真对。 又嚟，我一上节目嘅 句句说话都顶心。 唔系我坚秋系有一日，我系净我同我老婆请咗假嗰日系晏昼12点去油麻地嗰间百老汇电影中心食 lunch， 系冇飞买，直头系我冇谂过系净一套咁。 因为啲人系两日前买飞， 咪咯，你好似我哋咁啊嘛，一 睇下你又冇心噶， 一上就买啦嘛。 我哋马鞍山个仲恐怖啊，后屘做到马鞍山系冇网上买飞噶嘛，冇网上买飞噶嘛。我哋听咧系啲观众好似去翻80年代啊嘛，啲观众系喺马鞍山度影咗啲相俾佢睇，同埋啲观众自己讲，我排咗2个钟啊，个几钟啊，买两日后嘅飞。 你有冇谂过第二种方法去将呢套戏？ 嗰啲啊， 去翻细个， 仲系贺岁片啊？ 你仲想点啊？你4月1号唔好再话又错过啊！ 我哋几时睇噶？2月。 我哋系我哋校长一齐。 如果你仲 你哋 早 我 就到啦。 俊思 文 先 啦， 俊思 文， 我哋俊思 啦，系系。 咩？你2个月后先睇，你真欧啦！哎呀，睇嚟都冇人同你讲啦，已经。 系啊，4月1号啊！醒定啲啊，知唔知啊？ 仅有一个点在阻紧， 咪系咯， 4月1号， 仅有一个点在阻紧啊！ 我冇得讲啦，但系实际上，我觉得香港人系欠你几个导演一份支持或者一个肯定啊！ 你 个 冇咁讲，你多你起码 回头提翻， 屌你老味！ 唔好咁讲，唔系观众肯支持我哋，我哋多谢观众。 其实咧， 多谢观众。点 去解多谢观众嘢咧？我觉得纯粹系话，即系啲人有共鸣。或者係即係一種情緒上面嘅一種嘅宣示咧，即係但其實你係咪睇咁多人去睇，係咪先啊？即係其實係有啲咩人喺入邊咧？你會點樣去即係解讀呢一樣嘢咧？ 建制派都有睇， 喂，你淨係 因為你大失預算噶嘛？ 你淨係睇下雨傘運動講緊係話有120万人參加，嗰度有30%去睇都唔 係，有啲係可能好黃絲嗰啲都話唔睇，咁所以咧，所以咧， 你講緊30%都36万啊 ，Chris。 我覺得可能有好多，即係我即係我，其實我攞邊諗緊乜嘢咧，就話會唔會係有啲其實本身都未必係對於政治好敏感或者好易，即係好 有啊， 係啦，咁呢啲人咧走去睇，而係透過呢一個戲咧係了解一啲其實係哦，原來嗰班人咧驚緊呢啲嘢。嗰班人呢就係諗緊呢啲嘢，咁話唔定有部分可以俾佢即係所謂覺醒啦，或者係即係起碼大家了解多啲先啦。 我哋做咗好多場 Q&A， 有好多佢特登講啊，特登舉手講話，我本身都係政治冷感嘅。咁啊睇完之後呢，我哋好覺得自己要諗下，即係我哋應該要關心啲咩，即係唔少啊。 即係有一啲、嗯、有啲係上咗年紀添啊、嗯，所以又有啲係上一代人帶翻個後生仔嚟睇，又有下一、嗯、即係後生一代呃啲父母嚟睇， 有啊片嚟噶嘛， 係啊係有呢啲 真係好好嘅，其實你 討論咯， 譬如你睇方言嗰、那個戲嗰度咧，你睇到咧，其實而家普教中係已經開始緊，其實係開始緊做緊方言裡面講嘅嘢， 係咯，不過今年 其實都幾恐怖㗎，真係。即係我自己我都有小朋友啦，我啲小朋友係已經學到啲普通話係好誇張，我都係覺得 都會鬧嘅， 但係我又唔會鬧咁又。 唔係，其實我哋覺得我哋講真，我啊方言導演都咁講，我哋冇排斥過普通話。問題你唔好排斥我哋廣東話， 係啦，因為你而家唔止發生喺香港㗎，其實喺廣東廣州咧，佢哋亦都係喺度殺緊粵語呢樣。 係啊係啊，依、這個先係問題喎、啊，即係我哋學多樣嘢嘅錯。 你教到我， 崔世安啊， 崔世昌， 兩兄弟嚟㗎。 但你幾時先會開始就係話嗰個 distribution 唔係喺個電影戲院嗰度咧？即係譬如係。每一个屋企部电视啊 ，Now 电影台啊，爆谷台啊，无线啊，亚视啊， 无线肯同你当我以后唔抗争啊， 唔系出啲啲咯。 其实点解我可以咁讲？其实你有冇谂过将呢套戏摆上 YouTube 咯？因为嗱，老实讲，当你嘅疲废或者当你嘅成本收回咗，或者赚钱嘅人都觉得 OK 差唔多，呢套戏已经系即系达到我 project 嗰个 profit 嘅时候， 你帮我打。 喂，而家咧，先先咧就去咗啲影展先。 停，我何不将套戏就系话好多人谂咁样，不如装 啲 摆上 YouTube 度睇咯，个个唔使钱睇就最好啦。 唔系我哋啱多难已经讲咗，真系嘅。点解咧？因为有作用噶。每次去电影节，跟住其实我哋都会出碟噶嘛，都会都会网上或者拉我一路 仲出碟。你赚唔够啊？仲出碟免费啦 ，YouTube 啦系嘛？ 唔系我会 好重要噶， 使唔使收翻成本啊？ 唔系好重要， 有十年续集、啊。 其实我哋系啊，即系我哋如果再做制作，咁我哋绝对系呢个系正常嘅经费咯。即系一个其实一个好理想嘅经费，即系意思。而家电影已经冇呢个经费可以收翻，即系而家香港本港电影输少当赢，好恐怖呢件事。我唯一能赢嘅赚翻嘅就系要同国内合作，要摆合拍片，但合拍片本身个送点又好有问题。所以如果香港 呢个新疆识唔识人啦、啊？你维吾尔都识唔识人啦、 啊？佢哋可能拍咗片仲激过我哋啦，仲激过我哋啊！所以其实我哋而家今次能够做翻一个咁嘅状况系正常，亦都系教翻观众点要免费睇戏先，点解 YouTube？ 其实系噶嘛，即系仲 你成日想个个做亚视， 绝对支持咧，就系有一个经济嘅一个回报，我绝对支持， 即系 因为咁样先可以 sustain 得到啊嘛。 No， 系咪先啊？ 从来啲人唔系唔介意俾钱，你只要有个信用卡户口或者有个 PayPal 户口，你收咗我钱，你俾我睇就 OK 啦。个问题就系话，有啲人啦，唔系我啦，有啲人系觉得佢只系有嗰个时间，即系譬如每晚嘅九点十点睇到戏，或者每晚九点十一点睇到戏 咯，迟啲买 啲 咯。因为仲有好多考虑嘅，我哋一出咗碟咧，其实好多电影节就唔考虑我哋嘅。咁一电影节冇咗嗰啲机会咧，海外嘅发行都唔会考虑我哋。所以呢啲系一个多谢高登先嘅策略，系好多谢佢哋，因为 我你 spread out 嗰个 influence， 即系去到其他国家， 好重要 嘅。系啊， 我可以问你，成日想人哋做亚视。即系你收咗我三月粮咧，你就一二月粮唔准再追， 唔系咯， 系所有 有策略嘅，有策略。 我即系觉得如果我俾钱嘅时候，有冇呢个方法？ 会有，迟啲系啦。 方便啲嘅方法，即系譬如 Netflix 咁，即系我 subscribe 咗，我俾咗钱，其实 有机会睇。 其实几时睇望咗钱都我 啱啱点， 即系我半夜三点钟睇又得，半夜一点钟睇又得。问题就系话我希望俾啲钱，问题就系话嗰个放映时间可以就到我。第二就系话。屌你唔好话俾你听冇飞卖啊！我搞唔掂啊，大佬。 你啲藉口啦 ，Chris 生你睇第二次啦。 我真系第二次啊， 我系咯， 我有嘢做都俾我老婆带佢朋友去睇一张飞都买到。 都话咯，只有一个人唔想做嘅事。 你冇攞飞咩嗰次？ 没有做唔到嘅事。 大舅喺旺角戏院。 系喎，大舅都包场喎。 唔系啦。 系咯系咯系咯。 你讲咗第二次同老婆。 佢请埋阿田少嘛。 你讲咗呢两个字， 我哋要自己埋场先啦。我老婆扎咗油添啦。 我系唔会睇同佢睇一出戏。 真系。 呢次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讲第二啲话题。OK。